果失收，花生起义。HK Peanut 2014。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9:30至11:00，陶君衡，大军阀。 喂，阿土，又翻翻嚟大军阀啦。喂，上个礼拜咧，咪又系讲郑捷嘅，咪斩人好劲嘅。 你讲台湾嘅靓仔， 系啊，即系好多人同情佢啦，做咗即系其实好多 fans 咁滞啦。喂，搞到连香港都出埋一个港版郑捷， 系喺 Facebook 嗰度咧，就话上个自称厨师嘅人咧，就拿住两把嗰啲孖人牌，就走出去话咩？喂，我今晚都要做大事啦，咁样 血的大屠杀啊， 系啊， 玩交嘅啫系嘛， 唔系啊，喂，你唔好咁讲啊，即系差佬唔知几紧张啊，大佬，即系即刻拖埋，然之后上屋去揾，即系已经拘捕咗佢啦，已经系即系控告佢咩咧？就系不诚实使用电脑啊，即系好似呢个阿陈冠希咁样样。 喂，但系呢条友仔啊，佢自己本被拉之后咧，佢喊咁口话：，喂，我今晚攞两把刀出嚟斩曱甴嘅啫。 屌，真系扑你个臭街！即系呢啲咧，就真系大镬。即系乜任何嘢咧，一半上港版两个字咧。 就搞笑 啊，都搞笑派晒胶啊！屌，原来呢条友，屌你话就话郑捷，原来黑旋风嚟，扑你个臭街，斩曱甴嘅，原来佢。喂，我发觉呢个唔系净止呢个，即系港版郑捷嘅现象。我发觉任何嘢都系噶。嗱，你讲啦，即系我哋港版有昂山素姬啦，系嘛？ 哦，毛孟静议员啊嘛， 唔系刘慧卿啦， 系咩？唔捻系啊嘛？ 唔系，唔系。嗱，呢两条友咧都即系都俾人咁样比喻过嘅，但系问题，喂，昂山素姬俾人软禁咗，喂，十几廿年，喂，先至争取到缅甸嘅民主，但系问题呢两位阿姐 仲有好遥远嘅道路，你应该咁讲，继续 哦。 咁一日 咁呢两位阿姐点咧？ 咁啊，学阿边个话斋，一日未断气，未知边个输赢啊嘛。 咁啊， 喂，咁你唔好讲阿边个啦，你讲下港版。就有个即系叫做系朱高正啦。 哦，港版朱高正，咁就佢第一个就为香港引入呢个议会抗争，吓又系话又掟招，跟住又拉布，系嘛？但系最终佢都系我讲嘅啫。 吓，点啊？阿土，点啊？对于呢个奖港版朱高正，系咪你有两句想讲下？ 我冇嘢对于呢个人讲嘅，其实 系嘛？ 系佢成日讲我嘅啫， 念念不忘喎。 佢对我念念不忘啊！上一次你都想定题目嘅时候咧，话叫我回应佢咩？因为佢好似前个礼拜定系再前一个礼拜咧， 事啦，你 又再讲我，咁话唔好讲啦，我啲正经嘢啦，大佬。 同埋你系咪想你咁？你想点咧？以战止战？ 唔系，佢讲我 定以钱止战啊！ 佢讲我咧，我就一定讲佢。O K， 哦， 系咪好似你攞佢嗰段录音啊？我再认真听一次佢讲噏乜春嘢先。 你听。 屌你啲要搞我嘅人，我更加唔会同你讲，系咪？屌你即系有心要挑人，我咪慢慢我记咗喺本账度啫嘛，我有本账簿嘅，系咪？得闲我未死得未断气，我咪慢慢同你计数咯，系嘛？好简单啫嘛，你搞个台嚟，成个台嚟闹我，咁啊点啫？成班都系垃圾，你陶君衡嗰啲系彻底系垃圾，你咁捻本事，你选你赢黄杨打得扑你个街，系咪？输到腐烂，系咪？讲嘢系咪？又冇胆缩喺埋一个。系咪？喺度打飞机，系咪？对成个社会有咩帮助啫？你系咪？对成个运动有咩贡献啫？系咪？屌你啲人成日生活喺我哋阴影底下，屌你真系好好笑，系咪？即系冇咗我哋个台都冇人听嘅，屌你真系几凄凉嘅。你话休息一阵， 点啊？好， 就系呢一段啫，系嘛？ 系啊， 有对社会有咩帮助咧？有打飛機縮埋一角， 喂，老實講， 有本事就選人歪歪啊！你 喂，第一，我哋呢個台咁有幾個節目真係講佢啊？唔好話咩啦，大軍閥過一個月講咗幾多次黃毓民？ 係， 我哋講咗幾多次黃毓民 啊？講佢靚多啦， 唔係 講黃毓民 早兩個禮拜啫嘛， 講過佢啫，上個禮拜。老萧讲佢啫嘛，系咪？你闹完老萧，你咪攞我嚟即系发泄咯，系咪？第呢个第一样，第二就系你数下过去嗰个月咧，连续四集嘅大军阀有冇讲黄宗文多过五次？唔好话五次啦，三次有冇啊？两次有冇啊？ 系， 好似系咁，以我哋拉过嗰阵时候噏过下佢嘅， 系嘛？ 屌佢 即系抽水， 抽佢水。喂，咁你嗰时抽我水，你讲人得，人哋讲你唔捻得。 咁唔係嘅，咁我哋上次亦都即係督爆咗佢嘛，老師話佢即係唔係有錢唔拎㗎嘛，即係唔係佢有錢唔拎咋嘛，自己攞嚟衰㗎嘛，係嘛。 咁佢自己戇居啫，係咪你咁叻你咪繼續同人打官司落去囉，你咁乖。 係咪佢就係話你，佢就係話你冇膽縮埋一嚿，但係佢又冇膽。 我點冇膽 佢又冇膽回應呢 樣嘢。佢上一次喺個節目裏面我真係想回應佢。係。佢話即係我話佢黑和嘛，老實講第一佢啲題又唔係我定嘅。係咪你 即係係 唔記得 Roger 定邊個定咧？即係喂，佢跟住佢話，佢話見到我面陶均衡，佢到我吐口水嘛。你試下黃國民，你試下嗱，你見到我，你冇得唔吐口水啊，大佬。 喂，普通襲擊嚟喎， 咪係咯，你試下。 係， 你唔係直正契弟， 係， 係咪先？ 嗯，係。 仲有啊，你話啊話我選唔贏黃國達啊嘛，你係咪想我同你講啊？你黃毓民我去邊度？我逃翻去邊？我嚟追擊你，屌而家 係嘛？ 喂，你唔係話唔選嘅咩？ 唔係，我真係本身係唔想選嘅，屌！所以我唔敢落呢個諾言啊！大佬嘥百幾萬咗嚟同你玩追擊， 喂，你咁樣為咗追擊又真係私怨大過天喎！ 咁我唔做呢啲嘢 嘅。但係你都冇咁講喎，係嘛？即係佢嘅 mindset 就係話呢個追擊呢個民主黨就係要佢自己本身嗰啲。即係民主黨嗰啲即係支持者啊，即係認清呢、這個即係邊啲係政棍，喂呢、這個都係幫社會做緊嘢㗎嘛，係咪即係如果你自己本身係咪 即係破壞香港嘅民主運動係咩人 係 你自己都好清楚啦。 係 嗯 咁你人哋隔離你點樣唔滿意、嗯、即係支聯會都好。 是 覺得民主黨係契弟都好，你自己搞過嗰個六四嘅，喂你使乜黐住六四呢個議題先得㗎？ 係 我真係唔係好明喎、啊。喂，你唔係話香港還香港，中國還中國嘅咩？嗱、 嗯， 我唔好講話你前後矛盾，即係改變咗路線啦。喂，你解釋一下，間時點解係咁？而家點解又唔係咁？喂，呢、這個都有排探究啦。 我講嘅啫， 係咪？喂，第二，喂，你如果咁有吉屎嘅，你做乜嘢要利用呢、這、一個即係支那人喺內地死咗一個 issue？嚟講反共先啦， 哦，咁啊，陳雲啦，陳雲就叻啦，佢即係其實嫌而家即係其實似乎就佢怕而家啲數唔夠多，要跑數係嘛？即係而家叫大陸嗰邊咧，就快啲跑多一個李旺陽二世出嚟，即係谷下人數咁撚樣啊！ 但係佢係港獨理論大師，啊、喂，呢、這個 即係呢個係 港版林俗水嚟嘅， 所以我唔會逃避佢噶。喂，我而家咪公開挑戰你咯，你解釋一下啦。咁你又講呢個反共？咁即係支聯會講嘅結束一黨專政， 係啊， 係咪？支聯會嘅人又唔係，我而家唔係幫支聯會講嘢，但係人哋唔係講緊本土啊， 嗯， 係咪？咁嗰陣時候你咁反對廿三，即係無望六四， 係， 喂，嗰啲人咪係本土啊， 係， 係咪先？喂，你黃毓民又動員咗乜撚嘅人出嚟啊？喂，真係好笑嘅，真係。 唔係大家咁，所以佢阿蕭生上次講咧，佢話多唔過五百咧，你又點睇呢個人？ 我覺得你咁樣谷下咧，俾我哋花生台谷下咧，可能真係多過五百都唔定喎。 係嘛？ 使啊！ 喂，我覺得有呢個 possibility 喎，完全 係。 係。 係咪？不過問題就係，究竟佢為咗邊一個人做嘢呢樣嘢咧，我就覺得好懷疑。係。 係 嘛？你最多就話，喂，我哋杯葛唔去支聯會嗰個六四燭光晚會，點可能話自己搞另外一壇嘢走嚟倒台？跟住你講翻個議題。基本上我睇唔出你同民主黨有啲乜嘢嘅分別，或者支聯會有乜嘢嘅分別啦。 喂 ，Anthony 啊，你上年你都有去尖沙咀嗰個啊？ 嗰邊啊，即係湊下熱鬧。 係咯，喂，咁你見到其實呢個維園嘅六四同埋呢個尖沙咀六四嘅分別咧？ 舊年落狗屎啊嘛， 係咪？係啊， 舊年落狗屎嘅情況底下咧，喂，其實原來唔少人嘅，其實原來都有五六百嘅。 嗯， 唔係，但係咁樣講。舊年呢即係叫做係冇人牽頭搞嘅、 啊、 即係冇一個叫做係即係即係喺度即係喺呢個呢個即係尖沙咀嗰邊嘅支聯會咁嘅組織去搞啦，起碼冇人牽頭啦。 旺網民 即係舊年呢即係叫即係哎呀叫做牽頭即係嗌咪嗰個呢就係、是、其實一班泛藍嘅人嚟嘅。 喔、哦、即係麥業成嗰班啊。 又唔係麥業成呢 ,at least 我見到就係其實佢攞住呢個即係青天白日滿地紅嗰、那個即係旗出嚟然之後喺度嗌結束一黨專政啊嗰啲啦。咁但係你見其實嗰班人呢即係其實即係參與集會嗰班人呢其實唔係話即係咁齊心去嗌即係唔係即係都會嗌但係嘅如果你話講嘅氣氛嚟講呢即係當然佢就唔會話又播片啊又播成啦咁即係其實佢係即係成個 Over 嚟講呢其實成個活動都係嗌口號嘅咁、 嗯 啊、但係即係 佢哋自己本身冇一個人去牽頭，亦都有冇一個人牽頭嘅好處。如果你今年有人牽頭咧，喂，可能有啲人就係因為唔同意，即係雙黃而唔去噶咯，係嘛？即係喂，你而家你雙黃又話貨金又剩，你揸住嘅前箱有陣銅臭味，喂，你就未必去咩噶咯。 同埋我真係講翻轉頭，我真係睇唔到你話本土反共同民主同呢一個嘅支聯會乜諗嘅。 係。 系咪？你话我哋话揸支枪去打仗，去即系推翻共产政权，武力抗争咁样。 系啊， 暴力抗争咁样。喂，咁可能你仲有少少策略上嘅区别。 但又咁讲，你叫双王就去大帽山度打游击，佢哋够唔够胆啊？嗱， 唔系咁，佢又会咁话你嘅。我话你唔得啫，唔代表我要咁做嘛，大佬。因为我讲下嘅啫嘛，大佬。 唔系，即系佢指责，喂，佢指责支联会嗰一样嘢，喂，本土民，即系本土民主反共，喂。你我單係講反共嗰度，喂佢嘅感，佢俾我嘅感覺就係佢指責支聯會呢、這個唔係反共，呢、這個係純粹係恐共啫嘛。咁但係問題我又唔見得，即係雙往佢哋喺 恐共同反共有咩分別先？ 嗱， 我驚共產黨我就縮埋喺二角咁樣， 係啦。 我反對共產黨我就企出嚟即係 say no 咁咯。 係啦， 你係咪想講呢樣嘢？ 係啦， 呢個佢咪廿年咪做緊咯。佢廿多幾年都係企出嚟話我你唔撚啱啊咁樣，你屠神啊咁樣。 其實係㗎， 我要求你結束一黨專政。有冇嘢可以摸定 咧？有一年， 我真係諗唔到喎、啊。 有一年係縮縮地嘅，即係佢就係收埋咗結束一黨專政嗰個期。咁但係 佢衰啊衰，舊年個下、寫咗個咩 咩愛國愛民，唔 係愛民， 係香港精，唔係即係愛國愛民香港精神啊嘛。即係有啲係好厭中，甚至乎即係其實本身已經有一啲驅黃嘅，即係其實一個風氣嘅人，即係其實已經覺得好撚即係反感啊嘛。其實係唔係即係你變咗？其實你好似阿謝志峰，其實都受罪嘅，其實。佢自己都即係尤其係佢自己本身嗰種離地大中華膠，其實唔係好 sell 得，就係因為佢自己本身即係喂你又要攞呢個加拿大護照，但係另一方面你自己本身又叫人哋即係其實即係 愛國愛民 係啦，即係起碼企埋嗰邊啦，起碼就呢樣嘢就。但其实佢上次佢上嚟好坦白， 但系讲呢一月对说话嘅人咧，我觉得自己少逻辑上都有少矛盾。 系， 佢话紧你唔应该讲爱国爱民，咁但系喺我个地球村里边，我哋揸咩 passport， 揸咩嘅护照，如果你真左交嘅话，有咩重要性？你明唔明我的意思啊？ 唔系，咁佢 即系我揸住边一个嘅 passport。是不重要的嘛，因为我们不是以民族主义作为主导的嘛，理论上。是不是我理得你是黄种人、黑种人还是白种人，其实对我来说是没有分别的。 但 只是我一个方法 right to assess， 或者哪个地方去住的啫。 是。 是不是、有什么分别呢？ 唔係，但係即係支聯會佢面對公眾嗰陣時候，你當你講愛國，喂呢兩隻字，喂其實俾嗰班咁嘅建制派， 問題就係話愛國兩個字已經係俾即係建制派係污染咗啊嘛， 係啊， 即係其實你已經有好多即係正面嘅詞語，其實已經係唔用得㗎啦，已經係俾佢哋係用到，就係即係你愛國啊。和諧啊！呢啲本身好正面嘅語句， 唔係愛國其實係老土嘅。 係啊， 如果你話俾我聽，我係真係左交嘅話，我覺得愛國係一個老土嘅字。 嗯， 係嘛？點解一定要愛呢個國家啫？ 所以好奇怪係嘛？ 即係其實你係支持即係八九民運，我即係要求平反六四、 人道主義立場啫嘛。 我覺得都唔係同愛國有關。 係啊，係 嘛？喂，理論上應該係咁噶嘛？ 嗱，唯一樣嘢即係如果你係要。即係我覺得本土化其實係即係本土化極，你自己本身爭取個對象其實嗰個共產黨嚟㗎嘛，係咪即係呢樣嘢係冇分別㗎嘛，即係所以你話喂你唔搞六四我可以理解喎，但係你一邊要搞六四一邊就係話即係要本土化，喂呢、這個我有啲拗頭啦，呢、這個就係咪即係你點樣本土化呢，你點樣本土化極，你自己本身爭取個對象你都係共產黨啊嘛，所以你先至要講係要結束一黨專政，或者叫共產黨倒台啊嘛。 所以我咪講一轉， 你連六四都唔好認啊嘛，係咪應該係咁樣啊嘛？ 所以咪講一轉頭，頭先我嘅基本論點就係話，你點會借六四呢一日嚟去搞你嘅政治綱領同埋搞你嘅政治行動啊嘛？因為你係冇道理噶嘛，嗰件事發生喺25年前， 係 仲喺北京， 仲喺北京裏邊嗰啲人，你係最唔中意佢嘅，佢死佢賤。系咪？佢死同唔死根本同我哋冇关系嘅嘢。咁点解你会搞一个 event 系特登系拣嗰日，而讲嘅嘢其实系同支联会系冇差分别。 嗯， 系啊， 唔系有分别嘅。佢话要共产党倒台啊嘛，佢话唔要平反，即系平反呢样嘢咧， 其實是等於叫乞討他平反，而平反了之後呢，其實是他可以是什麼都不做的，他亦都不需要改革自己，亦都不需要民主化這個中國的，其實是。那如果你講倒台的話，你沒有破就沒有立嘛，其實他們的 mindset 是這樣嘛。 那但是怎樣做呢？可以怎樣做呢？他會怎樣做呢？是不是？ 咁所以呢個要容納返，即係其實你要同你自己 consistent with 你自己本身做嗰個民主運動，其實你係咪言行一致喎，係咪？ 咁佢梗係唔係言行一致啦，咁你點樣聯結即係喺維園嗰啲群眾去反共呀、去推返共產黨嘅政權呀、我完全聽唔到你嘅綱領究竟係乜嘢。 咁佢個綱領就係話要全民制憲㗎 嘛。需要你嗰啲人。 妄想 嗰啲人。如果嗰度有即係十萬八萬人嘅，咁我當你嗰度有八千到一萬咁，咁你兩班人點樣去聯結埋一齊？如果你係個綱領係相類似嘅，要同其中一黨專政嘅一齊走去推翻共產黨咧，係咪？喂，團結就係力量喎、哦。雖然你好唔撚中意，即係企喺台上面嗰啲人想掟佢攞雞蛋，但係個問題，你自己搞另外一壇嘢嘅時候，你除咗係打着紅旗反紅旗，我真係諗唔到咩原因喎、啊，大佬。 好簡單啫，佢哋配合返當權者，喂一齊啫，諗住用遍地開花呢樣嘢搞散佢㗎嘛。如果唔係你見到除咗尖沙咀六四之外仲有啲乜嘢呢？咪就係、是、有六四真相，咪有高達斌話俾你聽，當年喺天安門入面冇死過人，喺出面有冇死過人佢唔肯定㗎嘛。 咁、所以而家佢呢個做法就好簡單嘅啫，咁係當權者最開心嘅。就係你開始成個運動嗰個力量係散咗嘛。散咗咪正合佢意囉。一方面學你話齋高達斌一邊就喺度，即係其實過去20年嚟都已經係講緊嗰啲嘢㗎啦，就是、挑戰緊究竟天安門有冇死過人㗎嘛。 係 啊，其實由侯德健開始講起㗎。係 啊， 係咪廣場四君子開始講起㗎嘛。 係啊， 好，跟住呢就過去嗰20年嚟係不斷 loop。 係。 咁、發覺冇乜用喎、啊、屌。咁另外一邊啦，而家點啦，就搞本土啦。所謂本土，我都其實老實講，你問我，我唔知你個本土嘅定義係乜嘢，同支聯會嘅本土定義有冇分別，我都聽唔出。 唔係，但係阿土嗱，六四本身有個內容喺度，咁你點樣都係要，你都要 remind 翻嗰段歷史，而 remind 翻嗰段歷史嘅意義就係話俾即係爭取民主嘅人聽，就係話我哋自己本身要爭取民主呢、這個對象共產黨，其實係一個本質係咩一個咩政黨嚟嘅，佢本質係點樣嘅？喂，你先至話俾人聽，就係話，喂，你如果你同佢求和，或者你同佢即係叫妥協，喂，其實係冇用嘅。 即係所以呢個支聯會其實都係自相矛盾嘅，或者嗰班人都係自相矛盾嘅、如果你一方面你打住六四嘅旗幟走去要求結束一黨專政嘅時候，你冇理由喺本土嘅民主運動裏面你又怯怯懦懦嘅喎。 佢係冇任何角色嘅，幾乎 係咪？即係所謂即係民主黨啊一。一個班子就兩個組織呢個做法嘅，黃老邪要批評咧，整個係呢一樣嘢，就點解你喺個運動上邊，你一方面喺個對中國民主運動上邊咧，你係全部係寸土不讓嘅，係咪？年年都篤眼篤鼻喺度喐 Q 佢，但係調翻轉頭，你喺香港個運動裏邊咧，你又似乎窩窩妥妥喎，好想即係同中共妥協，好想同佢談判香港嘅政改。咁內裏係咪有自相矛盾嘅地方喺度？ 嗱，其實。嗱，即系咁讲，道理上面最理解或者系最了解共产党嘅本质嗰个，应该系民主党嚟噶嘛？佢搞咗支联会咁多年，系咪？ 系。 但系点解佢明明白白佢自己知道，喂呢、這个共产党系咁邪恶嘅时候，佢竟然佢自己本身相信同佢谈判或者同佢和妥，其实嗰个即系作用系即系系 work 咧？ 所以佢哋都系双重标准。 系啊， 佢都系人格分裂嘅。所以如果黄老邪要搞佢嗰套。就唔係佢而家講緊呢樣嘢。如果係我搞呢，就係喐緊佢呢一樣嘢，就話你自己人格分裂。點解你喺本土嘅運動裏面反而呢你就唔係最激進嘅。 係 呀。唔係企到最企硬嘅。 係。 調返轉頭你喺嗰邊就企到好硬。咁你想點呀？ 係。 係咪其實老實講對於老共嚟講佢最怕你就搞佢嗰啲嘢。 係 呀。你喺香港搞到點啊，提咗幾激進嘅政策綱領係咪冇所谓，你唔好掂到我得啦。所谓河水 井水不犯河水， 呢个系 系啊，唔系正因为 最惊你就犯河水啊嘛。 唔系因为井水不犯河水。喂，几集之前啊，大军阀都介绍过连月增一篇文，就系讲话佢用反话就话，不如大家 唔好走去平，唔好走去搞 悼念六四， 系啦，就集中解本土 issue。喂，但系由另外一个角度去讲啊，喂，我哋利用六四呢一个 issue， 喂，走去洗嗰班参与者嘅脑，大家喂，大家一齐讲啲有限目的嘅嘢，例如乜嘢咧？废除功能组别啦，例如要特首要大家有一个公平嘅提名权啦。 系 喂，要讲呢啲咁嘅嘢出嚟啊嘛。 系 如果唔系嘅话，喂，其实 但佢而家反而佢自己本身佢即系讲个即系佢而家你自己本身你见到啦，即系你真普联嗰度，即系佢自己反而系好坚持一个好捻和妥嘅方案。 系啊， 即系冇呢个公题都冇问题。 喂，但系又咁讲，我哋再去翻我哋等先吓。大概2004-2005年嗰陣時，你會見到咧支聯會搞六四，佢其中有個環節就係咁喺度嗌廢除功能組別嘅，我記得係咯。喂，事隔2004年到今時今日差唔多成10年，喂，竟然冇咗呢一樣嘢嘅，好得意嘅。 所以最近李儀寫一篇文章咧，話即係支聯會呢一個運動咧，冇好刻意地組本本土化，其實呢個係佢反而要諗嘅。 係啊， 就因為其實一路我哋以嚟都係講緊個問題嘅，就係話當你尤其是喺97 handover 之後，主權所謂回歸之後，共產黨就好撚開心嘅時候， 啊， 其實你就應該將本土嘅運動同埋內地嘅運動咧係結合埋一齊。 係啊，喂，你會見到， 因為香港嘅民主運動咧已經成為中國民主運動嘅一部分啊嘛。呢，這個我嗰陣時候我仲喺做緊支聯會嘅時候咧，我 present 呢一個 point 嘅時候咧，司徒老九都 buy 嘅。佢認為呢個係啱嘅。點解最初嘅時候即係遊行？去呢一個嘅政府總部抗議，而唔係選擇咧去呢個中聯辦或者係外交部咯。個原因就係因為特區政府已經係中央政府嘅部分啊嘛。係 啊 ，that's why 你先會選擇咁啊。不過後期發覺，屌都係唔好啦，直接再面對翻即係中聯辦，可能會一件好事。其實老共都係驚緊呢樣嘢。 係啊， 你而家刺中佢嘅心臟咧，就一定係咧井水犯河水。你睇下香港嘅歷史，從來呢一個地方。都是推翻 战俘基地嚟噶， 呢个中华民国嘅基地嚟噶嘛，大佬，共产党嘅人当年喺度，国民党嘅当年喺度搞革命噶嘛，你睇下，所有都系广东人嚟噶嘛， 系啊， 有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系系共产党嗰啲全部北方人嘅啫， 你搞错咗啦，叶剑英都系广东梅州人嚟噶， 即系八大啊，喂，好啦，时间差唔多啦，下次翻嚟。 走遍世界，带你食尽天下；旅游历史，带出各地饮食文化。 有我 B 哥同你讲历史， 又话我大声带你饮尽各地嘅美酒。 有我 Kevin 同你讲饮讲食， 记得听我哋行走天下。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钟树根。 关系其实好似代数 ，X 加 Y 系咪一定有火花呢？职场上 X 同 Y 嘅配合系咪一定有效？婚姻又系咪一定要 X 配 Y 呢？ 我 Agnes 会喺恋上关系呢个节目，请唔同嘅嘉宾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希望你哋可以攞到啲 tips 傍下身啦。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何俊仁，多谢大家。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9:30至11:00，陶君衡， 大军阀。 好啦，翻翻嚟第二節大軍法。喂，有啲網友嘅問題咧，都即係讀下啦，好唔好？ 好。 有一個叫我哋忠實聽眾啦，其實都即係其實我哋好多節目都見到佢嘅蹤影噶啦，叫吳撚明啦。 係。 咁佢就話呢、這個平反係解咗不名譽階段之後就恢復名譽，有沉冤昭雪嘅意思。咁而家六四事件被定性為學生動亂，咁平反當然係必要啦。 咁但係平反嘅政治意義係在於呢係一個政治階段嘅結束同埋、另外一個政治階段嘅開始嘛。 係。 呢、這個先至係真正嘅 political meaning。 係。 所以即係你隔硬喺度捉嗰個字失。 係。 其實係冇意義嘅。 係。 真正嘅意思係在於如果共產黨被迫要平反嘅時候你就係民主化嘅開始。 係。 係。 呢、這個先至係真正嘅 meaning。你用平反又好，你用個即係重新評價又好，點都好，嗰、個 term, 嗰個 term 係唔重要嘅。 係。 最重要嘅實質嘅意義喺邊。 係。 呢、這個就唔好扭曲咗或者係抹黑咗人哋嗰個意思嘛。你諗下76年天安門事件你一平反咗。咪就係改革開放囉，咪就係鄧小平時代嘅開始囉，呢個係一個階段嘅結束，另外一個階段嘅開始嚟㗎嘛。 係 囉、 而唔係在於你係咪真係由下而上要求當權者咁簡單。 係。 而係成個嘅政治格局已經係一個嚟一個翻天覆地嘅轉變。 喔、即係呢個係個 milestone 本身就係、 直情係一個 cornerstone。 係。 點解要求嗌平反六四嘅意義係在於呢度。 喔、 你話俾我聽，你真係能夠改朝換代嘅，我恭喜你。 係 係啊， 咁你就唔係五百友，老蕭話齋，我就話五千，係嘛？嗰就唔係五千友啦。 係， 咁你可能係五十萬或者五百萬人。 係，我去到嗰刻就成個中國已經變咗噶咯，真係。 咁你愛唔愛國其實都唔重要啦。 嗯， 係啱啊， 係啊， 主要嗰啲人係幸唔幸福啫，老實講。 係啊。 系啊， 喂，其实我哋讲翻两句，即系呢个最近呢个叫吓、本土嘢啦，香港嘅嘢啦，即系喂，好似前妖法咧，最近收档咯，终于，喂，原来搞了十几年咯，搞搞下都， 你收档系意思系咩先？即系唔会再继续提出， 真系撤啦， 撤啦，唔提啦、 真系好似澳门人话斋撤咗啦，啊，但系咪但撤？所谓撤，其实都唔系澳，即系澳门，即系嗰班，即系嗰班朋友，即系其实发明嘅。喂，其实我哋国民，即系其实反国民教育嗰阵时已经即系系咁叫佢哋撤啦，系咪？咁、但系嗰次其实同今次其实啲咩分别啦？有啲人我见到网上面就话，嗱、一种抗争就两种结果， 边一种抗争有边种嘅结果？ 咪就系围佢咯，咪就系围呢个立法会， 围立法会。 咁啊，香港其实做过好多次啦， 系 系啊，香港由2003年7月10日反廿三条开始， 咪包围立法会都未包啊。咁啊，田北俊已经系即系褪台啦， 系啊， 系咪先？你有人民嘅力量，咁、你自然就会有呢一个咁嘅成果。咁啊，问题就在于香港人根本从来，你谂住系不劳而获啫嘛。 喂，但又咁讲，喂，09年高铁嗰单嘢，喂，个人都系7点放工啊，即刻扑过去包围立法会， 其实好大镬噶嗰次。 系啊， 嗰次如果你话讲个大镬程度嚟讲咧，应该咧，其实仲激烈过咧，即系反国。教嗰次 系噶、 而泛民嗰阵时候亦都有帮手一齐拉布， 系啊，即系其实嗰、女英外合其实做得好好嘅，当其时系， 你就真系议会内外嘅抗争啦呢种 系啊，唔系，但你反而如果你话睇翻今次咧，即系你澳门呢单咧，即系其实反弥补呢单嘢，喂，其实你入边嗰班民主派其实系。好少嘅啫嘛，得 四 个 人 嘅咋， 系细孤力得好紧要啊嘛。 加埋两个土生葡人，都系得四票， 四票嘅咋。 所以人哋咪话，其实你香港好好噶啦，香港有20多票，我 系 得四票嘅咋。同埋嗰啲系清一色啊。 嗯， 香港嘅建制派有时都会分化啊嘛，嗰边系完全得一接一个命令嘅咋。一个决定嘅咋、 啊， 一个投票取向嘅咋， 梗系啦， 同埋回应都唔使回应你。 所以其实你见到今次咧，佢肯撤咧，纯粹系即系阿崔世安识相嘅啫，纯粹系。 系啊， 佢因为要连任啊嘛。 系啊， 因为要连任啊嘛。 但系佢跌落地都拿翻扎沙，同你讲，喂，呢个系个制度嘅建设。 不得，不过我哋有时喺度咁谂，你有时举一啲即系我哋抗争完成功嘅例子，有时抗争完不成功嘅例子，其实呢个系一个正常嘅现象。 系， 嗯， 即系唔可能。你每一次嘅抗争都一定係有成功嘅结果㗎嘛。 係。 因为你嘅抗争嗰个结果嘅衡量应该係用一个好长嘅角度去諗㗎嘛。 係。 你想如果冇天星皇后冇高铁呢啲运动。 係。係啊。 边度会提出所谓有本土嘅论述啊。 系 我哋点可以植入里边？以前我哋完全冇谂呢啲问题噶嘛。我有好多时喺度反省，如果冇天星皇后，冇高铁呢个运动。我哋以前就只係睇緊階級嘅問題，喺、香港裏面，即係例如我哋提最低工資啊、反領會啊、最高工時啊嗰啲 左右之爭、 啊，左右之爭， 只係左右之爭嘅啫嘛，係啦、啊，自由市場同埋呢個政府介入之爭嘅啫嘛。但係佢哋參加呢一場運動，即使係失敗都好，我哋開始諗本土論述，我哋開始諗就係話，喂，有啲嘢係咪一定會係？旧嘅唔去，新嘅唔嚟啊！ 吓、啊，即系好似发展嘅迷思啦，呢、這个就 冇错啦。我哋以前系冇呢一个咁嘅概念噶嘛， 系 咪？我哋认为嗰啲商场系冇问题嘅， 系啊， 系咪？你去到荷里活嗰个商场又系咁，你去到尖沙咀嗰个商场又系咁， 嗰啲咪 觉得好靓， 系啊， 系咪？你唔会有本土嘅，你唔会话诶、我拆咗佢喺个商场，喂，但系而家觉得喂太一元化咗头，太背后太过商业主导，其实你系将嗰个阶级嘅问题连结咗本土嘅问题一齐讲， 系啊， 系啊， 咪同埋头先我哋讲嗰种发展嘅迷思咧，咪其实呢个就系问题啦，即系其实嗱，所谓发展，其实而家嗰个叫做系话语权啊，其实喺政府度啊嘛，喂，大佬，而家你见到今日嘅大白象，你见到西九文化区啦， 东北。 呢、這个东北扩展呢、這个东北发展唔好理佢啦，你我只係讲嗰三个大白象先，屌你，即係呢高铁。 咪呢、這个咪违反咗香港人过去嗰个成个思维。你问下我哋、我哋喺读书嘅时候都会喺度讲喂 development, 所谓发展係唔会觉得有错嘛。我哋唔会 carry 呢个价值㗎嘛。 喂张子刚都咁讲喎，二三填海你哋歌颂喎以前。 啱啊，咪我哋系读我哋读呢啲书出身㗎嘛，我哋喺个咁样嘅意识形态或者咁样嘅氛围里面即係成长人㗎嘛。 唔系最 重要。喂点解香港仲务农啊大佬， 最 重要。你傻 㗎。最重要 的。我哋会咁諗㗎嘛。 佢系数诸就业率㗎嘛。佢系至于创造几多个就业职位啊嘛， 发展只系得个目的、啊、就系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只系得个目的就系我哋自己所谓嘅物质嘅生活嘅改善。 啊、 我哋只系得呢一个 logic 嘅咋， 但问题呢个 logic 真系完全自杀噶。你谂下， 所以嗱，最近呢单嘢咧，即系呢个叫做咩古咩啊？石鼓洲，喂，石鼓洲其实嗰边要起个焚化炉嘅， 系啊， 就真系有个鬼婆走出嚟啦，55岁嘅鬼婆走出嚟话要企跳啦，大佬，即系呢个鬼婆真系犀利。其实我真系，如果唔系佢呢单嘢咧， 都唔知咩叫石鼓洲， 都唔知喺边啊，大佬、 啊，一时醒唔起。我寻日你话喂，我不如我哋定石鼓洲嘅题目。我第一个喺个脑海里面谂着，都唔记得咗边度石鼓洲。 喂，但问题 嗱，有啲人话佢做 show， 喂，但你唔好咁讲喎。即系其实有时做 show 都有佢自己作用。你真系令你反思一下，喂，究竟即系你起呢咁嘅石鼓洲，唔系即系呢个叫做系呢个 焚化炉， 喂，系咪真系有必要？喂，你再抄翻啲资料就系咁样讲噶嘛。喂，其实你香港人。喂，佢自己本身，我哋自己本身抌嘅即系垃圾啊，即系个废料。喂，如果我哋系以即系以发展嘅国家地方嚟讲咧，喂，其实我哋系全球第一咁滞噶。 其实 即系如果你系讲嗰个即系即系垃圾嚟讲，系每人每日啊系排即系其实几多到啊，系2.7公斤噶。喂，其实系冠绝即系发展，唔系，但系其实如果你话对于香港人嚟讲，我觉得呢个又未必公平。 点 解香港人系特别多垃圾咧？是因为香港的游客特别多嘛，即是那个流动人口特别多嘛，是吗？是几千万人口，即是如果你只是讲个旅客人数来讲，是。 是啊。 那所以如果你以这个什么数据来做标准的话呢，不是，即是这个已经是10年的数据 ,2.7 公斤，是。如果你今天更加不止，我相信肯定是。因为你旅客人数多，自然垃圾就多的啦。 其一啦。 是不是先。 第二样嘢，你香港本身就系好多好多靠包装啊嘛，你咁多包装纸嘅时候，你自然制造垃圾肯定系多噶。 所以而家我哋社会运动咧，进化到个阶级，呢种抗争已经唔系净系谈论阶级嘅问题， 系 啊，本土嗰个意识喺度。我亦都有呢一个嘅所谓环保，即系环保，其实意思就是大家唔好咁浪费啦，大家唔好咁奢侈啦。吓、我宁愿赚少， 所以咪叫你 减少啲啦， 所以咪叫你689源头减费咯。但你叫极佢都唔捻做啊嘛。 喂，源头减费就叫佢跳海咯，大佬，佢梗系唔做啲黐线嘅啫。 即系好似旧年啊，边个啊？旧年啊，即系阿万必，屌你，佢绝食叫佢嗰单嘢啫嘛，绝食都肯做，佢睬你捻傻咩？大佬啊，真系唔系咁。但系你除咗呢单嘢之外，喂，呢单嘢真系大镬啦。喂，屌原本喂你搞个焚化炉几多钱啊？喂，系50几亿噶咋？喂，但系你今日你知唔知埋单几多钱啊？系100 150亿啊！喂，你有乜可能去到飙到三倍咁多噶，大佬啊？ 喂，唔系、好合理喎、如果你听开隔离台阿萧生嘅话，喂，佢成日都咁讲噶啦，一开始就飙个好低嘅价，跟住咧就不断咁样做做各种唔同嘅嗰啲咁嘅建筑意外，然后咧就就话喂，唔系我哋而家要处理好多唔同突发嘅嘢，你可唔可以不断追加翻啲成本俾我？喂，啲发展商就系靠赚嗰一样嘢噶嘛？ 唔系，但系问唔到责嘅咩？即系如果你自己本身你自己系疏忽职守，你令到嗰个建筑成本咁多嘅话，其实你系完全唔需要负任何责任。 好简单啫，第一样嘢，嗰班咁嘅死人官啊，佢哋自己打份工嘅啫嘛，最紧要你嗰班咁嘅外判嗰班咁嘅 contractor， 你有俾份靓嘅 report 我解释到俾上面听，咁咪冇事咯， 系嘛， 系咁样嘅啫嘛。 唔系你嗱，而家高铁又系啊，屌你而家高铁，哇！我睇今日星岛又系咁讲啊，喂，屌佢原来啊！佢即係佢起咗咁耐到而家呢，喂，佢收到600宗高铁嘅工程申索喎。喂，你嗰度涉资成107亿喎、大佬啊。 係呀、 啊。喂，呢啲钱边度嚟㗎？喂，又系你自己，其实又系话，因为其实你自己本又系赖地硬。 所以而家最近坊间呢、即係我哋自从比较完呢一个嘅台湾之后，我哋咪走去比较澳门囉。 系啊， 点解想定呢个澳门嗰个所谓嘅弥补呢样嘢？就系、是、想咁讲啫，就 系、 是、香港人反对好多样嘢， 系 都系唔成功嘅。 系啊， 其实咧就唔系 empowerment， 调翻转头咧，令到啲人咧系冇晒所谓政治嘅效能感，就系觉得我做唔做，其实都系冇分别嘅。但系你谂翻翻嚟嘅问题就系、是，其实香港人所有嘅政治效能感系嚟自乜嘢？你头先我哋都数过啦。03-71，你有500,000嘅，即使你共產黨幾撚威、你一樣要 back 啦、你夠人多咪得咯，係咪？你肯同佢攣過咪得咯？你議會你一定輸俾佢、即係正如頭先你舉咗例子，高鐵嗰啲一定死嘅，東北嗰啲一定死嘅，西九又一定死嘅， 係 嘛、已經係變成所有都係地產項目嚟嘅，變曬所有都係官商勾結嘅一部分嚟嘅啦，大家就會覺得只要再反都冇叫用。但 系 你睇下澳门个 case 系，澳门系从来未试过出一场咁多人嘅运动，除咗当年嘅六四， 系 啊，冇啦。澳门人其实都觉得自己好无能感嘅，所谓政治效能感，你真系无能感啦。 唔系真系无力感嗰种无能，真系好灰心，挫败太多啦。咁你俾你呃 Q 够咁 Q 多次，你民主党派又分裂，即系其实你系更加令到你灰心噶嘛。所以其实你见到学民佢兴起，其实有原因嘅，就系、是、因为你对你一班政治人物系全面地灰心啊嘛。 唔系，但系听翻头先阿土咧数嗰样嘢，我啊觉得好笑噶。嗱，你头先你数翻03-71，喂，共产党 back down。但問題你再數落去冇 back down 到嘅乜嘢呢？高鐵啦、天星皇后啦呢啲咁嘅嘢，喂點解啫？因為 西九啦， 係啦，因為你申訴，因為你申訴嘅對象係共產黨，共產黨知道再玩落去佢會出事，所以佢會 back down。但問題地產商大財團，喂，我向股東服務喎，大佬，咁所以喂佢梗係用盡方法叫政府爆牙上供噶啦。 back down 嗰啲咧都係大白仗嘅，而大白仗下下 背後就有 利益喺度，係 啊，係8亿以上計嘅利益喎，大佬。 系啊，所以你 喂你点样嚟噶？喂，你话建筑成本增加，喂有冇可以去到几倍咁多啊，大佬？喂，你口讲口赔嘅啫。 你攞翻澳门嗰个 case， 点解崔世安咁识时务？你估净系嗰个抗争行动本身咩？其实当中都有个所谓嘅 dynamic 喺度， 系、 所谓嘅政治嗰个平衡喺度。你有几多人企你嗰边？有几多人企喺对面啊？系咪？我哋永远输嗰啲就系好捻多人系企。对面啊嘛， 系啊， 因为我哋嘅组织同埋我哋嘅动员嘅群众嘅政治嘅力量系不足以影响到政府，为咗我哋去同呢一个调翻转头就系同呢一个嘅李嘉诚同埋几大地产商 back down， 所以 呢个就系我哋嘅问题啊嘛， 我哋嘅问题好简单啫，因为李嘉诚硬过你，硬过共产党咯， 硬过我哋几十万人，硬過我哋幾萬人， 係啊！ 如果你睇翻澳門嘅 case 已經睇到，成個抗爭只係嗰班即係彌補嗰班高官啫嘛，佢犧牲呢班人有乜所謂啫？為咗維持社會嘅穩定， 係 係啊！ 調翻轉頭，你睇翻高鐵天星皇后，背後係有地產嘅利益喺度， 係 呢班大媽撒，政府唔敢喺嗰個天平裏邊。系倒过我哋嗰边啊嘛， 系啊， 即系话我哋嘅政治实力唔够嘛，所以你要 case by case， 即系正如我哋分析台湾嘅时候，点解你冲入立法院系会点咧？就系、是、因为黄金平同马英九有个矛盾喺度嘛，大佬。如果唔系我晨早已经赶过你嚟走啦。如果马英九同黄金平系企同一阵线嘅时候，所以你每一场嘅运动 你係要 case by case 咁去 assess 咁，唔係話你因為你香港人冇撚用，因為台灣人好撚勁，因為澳門人而家都好撚勁，喂，你梗係唔可以咁樣分析啦。 係啊， 你係每一單其實都可以抽出嚟，抽絲剝繭，好細緻嚟分析點解呢個抗爭行動成功，點解嗰個抗爭行動唔成功噶嘛？喂，否則喂你咪就係人種主義咯。 嗯， 系咪妄自菲薄咯？觉得人哋好卵劲，我自己好卵渣咯。 嗯， 喂，就 系 咁样简单嘅啫。 嗱，你如果 跟住咧，就令到更加多人， 嗯， 系感觉到自己无能。 系， 嗯， 系嘛？ 唔系，但嗱， 出嚟都冇卵用。 如果你讲咧，即系头先你讲到反复某嘅例子咧，其实个利益都 系 好大牵涉到。 系， 尤其系即系其实你即系你台湾，即系其实佢嗰班即系权金权，即系佢自己本身勾结嗰啲。唔系咁，但系佢哋自己本身。都要考慮一樣嘢，正如你頭先所講 ，case by case 就係嗰個政治制度唔同啊嘛，即係而台灣嘅選票有作用啊嘛，而香港嘅選票個作用係相對係弱好多啊嘛，台灣嘅政治參與度係比香港高好多啊嘛， 因為國民黨都溝通喺度，第一你自己黨內訓練， 係、 第二就係如果我平拎棒啦，快刀斬亂麻去即係搞掂咗呢個服貿協議嘅時候， 嗯， 國民黨都好撚大鑊。你而家变咗共产党条狗啊，大哥！ 哦， 你同共产党条狗乜分别啫？佢俾佢俾嚿嘢你，系、嘛？当中过程人哋要求，喂，有个咩监察个机制，你又唔捻制，跟住咧你又费事嘥时间，一次个捆绑嚟要通过， 系 人哋实足你啦，同埋你有藉口嘛？ 系 系啊， 再面对选举嘅问题啦，学你话斋，唔得，所以唔系净系抗争。即系得同唔得嘅问题噶，抗争有时得有时唔得，屌你咪次次得咪个个都抗啦，大佬，哇唔捻使做啦，系嘛？ 但系而家见到对共产党又得，对李嘉诚又唔得，真系好大镬。 所以共产党咧有时搞政治咧，就睇下你哋香港人究竟系点样团结法。 吓， 佢最怕嘅就系0371嘅时候，根本你所有人都系枪口一致对外啊嘛。 系啊， 你连自由党都转捻埋太啊，大佬，你建制派都转埋太嘅时候，佢有咩办法唔 back down 啊？ 系， 但而家咁，屌你咪六四，你又整个尖沙咀，又整个维园，屌我睬你都傻啦，大哥，系咪先？你对共产党嚟讲，佢个民族主义其实唔系好重嘅咋，佢最紧要就系佢自己巩固自己本身嘅权力嘅啫嘛。有需要嘅时候，民族主义都系一面旗帜嚟嘅啫嘛。屌你真系，佢当佢坚噶。 系咁 系， 系嘛？你唔好成日，所以有啲人话喂爱国就等于爱共产党，梗系错啦。屌爱共产党唔使爱国啦，话俾你听。咁啊，钓鱼台喺边捻度啊？系咪？虽然我觉得系鸠噶啦，钓鱼台嗰啲嘢系咪？ 黑马山指导咧， 边度？唔系嗰啲全部系从政治嘅角度、国际政治嘅角度，再连结翻本土嘅政治嘅权力嘅扩张嘅角度，去显示自己嘅权威嚟考量嘅啫，唔系民族主义嚟嘅。屌你，你唔好将爱国嗰两个字即系污蔑咗佢啊嘛！呢、這个先系我哋觉得你系要好细致咁去分析。而唔係咧就好粗枝大葉咁求撚奇奇咁講嘛喺度。 喂，網友一問阿土，你認為方國山係唔係本土派咧？喂，而家阿方國山佢就 地區區議員啫， 係第一區議員啦，第二樣 蛇仔餅種，佢種變種嚟嘅啫，屌 嗱。即系点？即系我都好想问呢个问题咧，系因为第一方国山咧，而家就同冯检基拍埋一齐啊嘛， 真系犀利， 系啊，哪吒嚟噶，梗系啦。 搞焚化炉咧，如果你喺将军澳咧，系有做嘅， 吓， 绝对系有做嘅。即系正如我喺黄大仙嗰阵时候搞领会，亦都系有做嘅。 哦， 因为点解咧？将军澳嗰班咧，你知道都系一啲年青嘅一辈， 系啊， 系嘛，即系新一代嘅中产阶级。嗰班人好着重环保嘅，同埋你确实你如果去过咧将军澳嘅话咧，你揸个车去过嘅话咧，你经常系闻到好臭嘅臭味。 吓，唔系心旷神怡咩？ 咩心狂神？ 哇！你知唔知嗰阵时阿大班啊，即系佢喺呢个即系呢个苹果嗰边开咪，哇！日日开咪都喺度话，唉，呢、這个即系呢个将军澳几臭几臭，日日都系咁讲噶，真系。 佢捉到条路，方鸿生佢搵到呢一个嘅政治路线咧，呢、這个系完全有灾嘅。 系， 但你话嗰个系咪本土咧？即系我又觉得讲唔通，嗰、那个做呢个环保啫， 嗯，唔系佢点样都系要向翻佢自己本身选民负责啫呢一方面。 即系你喂你又奇怪嘅，即系将军澳属于西贡区议会嘛， 系 系啊， 得个范国威，一个方国山出声， 系 系啊， 其他人点死捻晒去边，大佬，你唔觉得好捻奇怪嘅咩？呢、這个现象反而系 又系噶。 得一个系咁出位嘅啫，带埋啲街坊系嘛，冲入立法会，跟住指住啲高官嚟喺度屌鸠。 跟住阿范国威咪喺事务委员会嗰度疯狂拉布咯，但系有冇人 support 佢？佢好得意，唔知点解。 咪奇怪就系呢样嘢咯。 系啊， 系啊。 咁嗰啲即系话议会抗争嗰啲都系讲下嘅啫嘛。 系嘛？即系你对于做实事嗰啲，唉，不过我唔中意讲做实事呢几个字啫， 唔系， 你俾人污染晒，大佬啫。 喂，唔系，成日讲话做实事啫，屌， 唔系民建联 乜啊？你话咩？我讲嘅就嗰条友就系佢都有份参加拉布，佢有一次发言嘅，每即系每一个会议。 咁你外一社会做紧乜嘢咧？你又话自己拉布咁样系嘛？我用翻佢逻辑啫，屌真系大佬。你为咗民主运动做啲乜嘢咧？ 讲嘢 系嘛？你全部嗰啲嘢都系收钱噶，唔收钱嗰啲你冇捻做啊，大佬屌你系咪？有电台名嘴唔捻收钱噶，咩十几万蚊一个月噶嘛？大佬佢讲到屌乜立法会议员又收钱噶嘛？八万几九万蚊个月噶嘛？不过你自己大捻使啫，屌 唔系头先 算啦，我哋搞到匪类监察， 好冤毒。 唔系剩翻少少时间，其实我就想翻即系讲翻呢个西九嗰边就补翻几句啦。唔系咁，其实西九嗰边即系其实而家就好捻大镬，就系俾呢个高铁拖 Q 住咗，因为高铁嗰边嘅工程咧延误咧。搞到佢自己本身唔可以如期開工，喂，而家好好笑啊！呢、這個林鄭月娥喺度講就，唉，即係而家咧就錢又唔夠啦，唉，呢、這個高鐵嗰邊又拖 Q 住咗，嗱，而家搞咁多工程，一二三批工程，我淨係做到頭一兩批嘅而家啲錢， 喂，頭嗰兩個階段， 係啊，頭嗰兩個階段，第三個階段咩嚟嘅？喂，原來係咁嘅大劇院啊、音樂中心嗰啲嚟，哇！最唔開心係邊個？劉墉啊！ 劉墉， 唉，劉墉唔好聽音樂啦，大佬，唉，真係多得你唔少。 喂，我尋日咧睇啊林鄭咧立法會嗰段講嘅説話咧，哇！如果我喺立法會，我就話：哇！你而家先好似如夢初醒 嚇。 喂，幾年前你嚟立法會嘅時候，你唔係咁樣 present 讀書稿讀天下嘛？ 係咪？你講得 曾蔭權講 幾有文化藝術嘅氣息啊！香港呢一個嘅國際城市應該要加多啲即係音樂啊、藝術啊、文化嗰啲嘢。唔係 好撚多廣告鋪天蓋地咁樣同你講，即係嗰、那個即係嗰個文化中心幾撚緊要？撲你個臭街！你而家喺度講乜嘢啊？ 一嘢打巴落去， 天下天幕。 佢而家就話諗翻轉頭，唉，搞十幾個出嚟，唉，真係野心好似太大 了。你唔知其實嗰陣時候咧，我已經係想。因為我嗰啲係即係 typical 嘅香港長大人， 係 係啊， 點會中意音樂？文化藝術呢啲嘢， 喂！但反而如果你喺呢個， 嗰啲嘢係我哋去旅行，即係嚟去法國啊，去 Vienna 嗰陣時候啊，去襯下嘅啫嘛。 咪就係咯，即係其實嗰啲係即係俾啲有錢佬即係扮曬離地啊，即係叫做係即係 扮 high 人，扮 high 人就中意呢啲嘢噶嘛。屌你真係，聽你講就 喂。但係如果你 當有都有性格嘅人，即係例如去探長咁嘅，好有性格咁嘅。 唔係，但係如果你話係for香港人嚟講，即係。你最有興趣或者係對於香港人利益最切身嘅，反而你搞文化，你不如搞電影，係咪？如果你嗰個 area， 你搞嚟搞一個影城，喂西九影城又唔錯喎，就完全唔同喎。因為本身喂港產片本身係有座噶嘛，有個 market 喺度噶嘛。喂，但係你嗰啲即係嗰啲咩文化藝術嗰啲嘢，喂你真係你賣都賣唔到飛啊！你就係嗰啲康文署嗰啲飛，你都係貼俾人啦。你而家做嗰啲嘢都要。 好老實， 你做 簡單啦，即係我哋嗰啲孤陋寡聞，即係啲墨水多過人。我曾經有一個人咧送嗰啲飛俾我哋睇嗰啲咩歌劇咧，點樣咧一套好出名叫 Cats 啊，係啊係啊， 即係講貓嗰套， 係啊， 咁諗住，唉冇，應該都 OK 噶，我屋企都養幾隻貓嗰陣時候咁樣，都掂嘅，唉點知點我睇咗十分鐘，走啦走啦， 頂唔順啊， 屋企大把大佬，唉你唔知噏乜春喺度大佬， 全部喵喵喵咯， 你自己本身都唔係嗰飯嘅，你即係扮你即係。你係扮唔到噶嘛，大佬、啊？ 咪即係你其實粵劇咁啫嘛。你除咗係帝女花好少少之外，係嘛？即係知道即係 落街冇錢買麵包嚇。 有明朝最後一個君主係嘛？當日即係點樣同即係最後大家飲杯，跟住自盡咁，有少少感覺之外，喂，其他啲，唉，對唔住，我哋真係。即係孤陋寡聞，真係冇藝術細胞。 其實要 發識欣賞， 要發展香港嘅藝術，除咗 Anthony 所講嘅影城，更咗一樣嘢就係拆少兩棟工業大廈啦，好多嗰啲 rock 友咧喺入邊搞 concert 㗎。 唔係同埋唔係，我覺得影城都好緊要，因為其實你今時今日咧，你就算係即係 TVB 咧，佢要拍嗰啲古裝劇咧，佢都走曬去橫店嗰邊拍㗎嘛。而走上去橫店嗰啲拍，哇！屌嗰啲有曬家室嗰啲演員，喂，好撚容易又即係又同嗰啲即係又有啲咩小三又成㗎嘛，大佬，你睇下韩信而家几捻惨真 系，系嘛？ 几 捻 多诱惑真 系。 喂，你留翻香港，如果你系针对翻香港你的市场，你搞一个香港影城，喂，嗰、那个又系可以一个系叫做系叫做系一个景点嚟噶嘛，都系一个地标嚟噶嘛，系咪？ 唔止啊，嗰啲历史系毕，你要讲就业啊嘛，历史系毕业生啊，就唔使净系靠教书同埋做 clerk 啦，走去嗰度，喂，帮手考据，走去做衫，喂，多几多咁嘅创意产业啊？ 系啊， 咁一句到尾，你问我。 即係因為你特區政府要好似當年台灣咁，人哋有樣學樣，就以為搞十大建設咁。喂，西九又係咁，係嘛？你呢一個嘅高鐵又係咁。喂，你全部嗰啲嘢咧，連埋一齊諗咧，就好簡單嘅。係 啊， 就因為背後有地產商嘅利益，要搞官商利益輸送。That's why 要搞啲咁嘢出嚟，因為政府又有啲錢。咁唔係你咩輸送你唔通真係派錢啊大佬。 喂 你搞彌補機制都冇用㗎。 你明白一樣嘢，你唔搞啲咁嘅濕鳩建設，喂嗰班官退休之後去邊度呢？ 佢要搵水啦今日大佬啊。 因為佢可以跟住去做唔知新地啊恆基啊 係 呀、啊、長實啊嗰啲咁嘅顧問啊。 好啦呢個節時間差唔多啦，好下次返嚟。 中环四海正事，古今中外历史，尽在笑谈之间。Value Plus CPA Limited 呈现《党国笑谈》，主持谭志强、陶君衡。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我系索罗 B， 唔系，我系 Henry。 政坛风云，网台爆发，饮红酒，食花生，戒芒果，保平安。造反无需大字报，只要炮打司令部。炮打司令部主持 Tony Choi、 黄浩明、索罗 B。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是陈建文。 哎呀，整亲添！呢块胶布俾我啊，唔该。 嗱， 你做乜俾埋报纸我啊？我要胶布贴伤口咋？ 呢份咪胶布咯。 花生胶布同你玩胶论尽时事同上网趣闻，主持林鸿达。Michael Mo 院长，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inner， 我系刘世良。 网罗动漫资讯，追踪日本文化。阿 Sam、 张毓民、欧乐谦，业界、学界、政界偶然相遇，展现日本新面貌。火烧万世桥， 花生当饭食，他们说他们最积极。我是谢志峰。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陶君衡， 大军阀。 好，翻嚟大軍閥嘅時間，喂，去到第三節啦，咁我哋又講翻啲國際嘢啦，係嘛？即係嗱，我哋奧巴馬咧，我哋之前講佢 咩？我哋嘅奧巴馬，你揸住 個頭，真係喂，奧巴馬係屬於世界噶嘛，哦、大佬啊，佢係一個即係世界警察嚟，咁梗係我哋有份嘅啦， 有派有派有派， 但係我哋冇份投佢票咁解嘅啫。 唔係香港人覺得自己投撚咗佢噶啦， 係嘛？咁所以阿邊個即係呢個阿邊個去食呢個名將壽司呢個？ 夏千福， 夏千福啊嘛，所以我哋都好兴奋啊，系嘛，同埋佢最近即系又犀利啦，唔系咁嗱，讲起奥巴马有冇讲咧？咁即系其实就系我哋即系之前都讲过，即系佢对俄嗰方面就好冇春啦，系咪？ 哇， 屌，即系其实即系又想即系射个波落去俾 NATO 啦，呢个北约啦，咁但系佢自己本身即系佢又唔成，佢又冇 commitment。 又即係駐軍任何即係點樣去對俄啊有啲乜嘢。 熟得熟咁樣。 咁佢近日佢自己本身最近喺呢個西點軍校啦佢就自己就。 好重要㗎喎喺西點軍校呢一段嘅講。 嘅講話。 係好有意義我先講咗西點軍校。西點軍校係大家都知道係美國嘅即係等於我哋嘅黃埔軍校不過我哋唔係咁撚入。係。係咪所有嘅美國嘅軍事上面嘅精英全部都係出自呢度。而你特別喺嗰度呢講一番說話。先是意義重大其中一句我聽到很清楚他就是將過去共和黨所謂部署的路線是吧應付這個恐怖主義應付獨裁政權的時候你自己美國佬自己派兵直接去干預人家他基本上是 withdraw for 認了錯即是說認為這個方法是不行 甚至乎唔係自己嘅兵都好佢自己本身都会外判俾黑水公司都係自己直接负责啦係咪 外判 係咪但佢而家佢咁讲喎即係其实嗱佢话采取军事行动就必须要保持克制啦咁佢就唔会话即係虚耗一啲抗日持久嘅战争即係好简单你要见到就係话呢个中东佢嗰边即係佢撤咗军之后呢、這个即係两伊佢自己本身撤咗军之后其实佢係尽量避免返即係重蹈覆辙嘛 是 即係呢个佢自己本身係一个叫选举承诺佢一早已经做咗㗎啦。 所以当然呢有人 challenge 呢点解叫奥巴马呢係佢都未做过一年啱当选总统之后呢已经攞呢个诺贝尔和平奖呢其实係有啲作用㗎。因为你笠咗呢等高帽俾佢 係唔係呀 你係诺贝尔和平奖嘅得主㗎。 喂但係咁讲 喂我觉得係。 有少少你问我当然有其他嘅因素我觉得有考虑。 即係我觉得係顺势啫其实係。事实上佢自己本身。 你泥足深陷你喺伊拉克同埋阿富汗嘅战争里面呢即係无可避免地你睇到美国佬呢係唔知走就好啊。定係唔走好啊。 始终冇明確嘅军事目标嘛。 因为点解呢你去到我当你嗰个契弟政权独裁政权 是 你推翻咗即係侯赛恩㗎。跟住呢你去扶植嗰班友呢就烂泥唔撚扶上壁。 是 咪跟住呢隔离呢又继续喺度即係侯赛恩嗰啲支持者继续喺度搞鸠你。 是 咪跟住你嗰啲美军呢你知道喂去到是吧你100友你都死几友啊。咁我点你阿爸阿妈交代大哥又唔撚关我事嗰啲嘢。除咗因為你共和黨背後有呢個石油嘅利益，所以佢先咁緊張要打啫嘛。你會真係為咗公義、為咗正義咩？美國佬， 係啊， 死人都知㗎啦。喂，你泥足深陷到第一，你經濟第二咧就是、經濟上有影響啊嘛。 係， 你諗下克林頓年代嘅時候，如果未發生911嘅時候，美國經濟係最好嘅階段。 係， 但都 好到嘅意思就係話咧，起碼你政府嗰啲財咁多年嚟嘅財赤基本上已經係解決咗噶啦。 嗯， 係啊， 係嘛？但係而家你喺度硬爭幾多錢？ 係， 係嘛？你唯一咩方法啊？就印銀紙咯， 嗯， 係嘛？發債券咯， 嗯， 係嘛？跟住你要個財政咁嚴重，發債券推高咗啲利息，令到你嘅生意成本完全增加嘅時候。咁你咪有出現開始失業率嘅問題咯。 所以其實嗰陣時 喂呢、這個政府點樣 run 落去呀 呢個部署政府佢留低嘅即係呢個爛攤子呢到今日都仲喺度搞緊。 喂嗰、那個 legacy 係未完過㗎、 啊。第一就係個財赤即係其實你減税剩返落嚟嘅影響壞影響啦即係其實你減税第二就係佢自己 deregulation 嘅問題㗎嘛。即係、這個、 你減税呀、啊、都係唔係益到一般嘅低下階層嘅人或者中下階層嘅人啦、啊。你減税益到最有錢嗰扎油㗎嘛。 即係好似香港嗰種做法咁。係 咪你話你。 地上收下 即係減低政府嘅開支。 係啊。 咁你都係令到反而掉返轉頭令到嗰啲低下階層嘅人係冇呢個 job 咋嘛。 係啊。 係咪、嗯、你點解海恩斯學派而家就復活啦點解 Paul Krugman 即係越嚟越掂啊佢嗰套嘢咩原街叫埋啲繁榮啊個個都有跟緊佢嗰套嘢講啊。係、 嗯、 咪本來海恩斯學派已經係即係撲個街㗎啦。係、 嗯、 啊。佢個講法就好簡單咋嘛你唔增加政府嘅開支嘅時候你點樣頂落去。 嗯， 你点可以创造就系个机会？你点有 multiply effect 所谓嘅即系复数效应喺度，令到个经济可以重新再翻转头？你净系透过减息啊？你减咗几耐？喂，你不停喺度发债券系嘛？你应该又加息噶嘛？大佬调翻转头系，咪、 嗯、 所以你经济系一个第二个觉得最重要因素，即系笠顶高帽嗰个系即系虚荣嚟嘅啫。屌咩？和平和平奖，经济系一个最重要因素。 咁、嗯、所以其實佢而家佢唔亂咁開戰就係因為個財政問題啦主要係。 同埋我諗美國人其實都反省啦經過咁多年以嚟 你做國際警察有邊單係 OK 㗎？ 嗯 嗯， 有邊單係掂㗎？ 所以其實佢而家你全球嘅敵人咧，佢只係 focus 得一個啫， 中國啊嘛， 係啦。咁所以佢對呢個俄羅斯咁容讓呢，即係其實係相似於即係當其時呢二戰時期嘅英國㗎喎，嗰種即係叫女政政策㗎喎， 衰政 啊。如果我哋返返去轉頭去分析嘅時候呢，蘇聯或者今日嘅俄羅斯呢，其實同中國同埋呢一個嘅美國佬呢係一個三角關係 嚟 嘅。你睇下咪老毛當年點樣去處理同美國佬嘅關係，點樣處理同蘇聯嘅關係。佢基本上呢就係睇住一樣嘢，就係、是、如果你蘇聯同我交互嘅時候，我就走去勾結呢一個美國佬，係、嗯、嘛？你制衡你， 你 沒正如克魯曉夫嗰陣時候曾經諗過一樣嘢，就諗住即係喺中國未發展到原子彈之前咧，就快快絕就炸撚咗佢先啊嘛， 嚇、嗯， 係嘛？美國佬係撳咗兩鑊， 係 叫佢唔好亂嚟，叫蘇聯。 嗯， 如果你話淨係單單係講意識形態嘅，屌咁啊！你蘇聯一定係同呢一個。即系中国一定系 friend 嚟噶啦，大佬。 对于中国不能跟车太贴噶。 又唔系，其实苏联唔系，即系你俄罗斯啦。讲翻你俄罗斯，其实你今时今日你对中国其实都系即系其实系 pay lip service 嘅啫，纯粹都系。 到今时今日，调翻转头呢一个三个关系依然存在。 系 点解美国佬容让呢一个俄罗斯俾佢肆无忌惮喺度搞呢个乌克兰？就是因为借住佢亦都要我嚟即係对付中国。 係。 嗯。 係咪，所以我一次听到即係美国官方嗰啲人喺度噏嘅时候，佢都喺度提到呢点。佢话其实亚洲嘅国家你唔好再靠美国佬啦。你自己团结去对抗中国啦。 嗯。 即係佢个口号就话自己係重返亚洲嘅。但佢都知道佢而家已经係好有限嘅支援嘅作用㗎咋。头先你话嗰咩黑水公司係咪， 係。 即係外判啦。唉、哎，我宁愿使一年五十亿，唉、哎，你包仔喺度搞啦，咁样， 大家 冇搞我啦， 连呢啲钱都冇得抌出嚟啦， 系咪啊？ 嗯， 喂，其实老实讲，对老共嚟讲，亦都觉得，屌，我究竟系俾人搵到笨柒，定系还是系有着数噶？ 但问题 对，屌，啲债券全部都系我喺度顶嘅，啊，屌，我帮我俾完你嗰啲债券之后，原来你就走嚟喺度搞我。 但东南亚国家佢哋唔靠美国嘅，又好难团结埋一齐噶嘛？你又见到， 所以美国嘅立场就话：屌你唔好靠我啦，不如你自己有 concerted 嘅 action 好过啦， 唔系啊， 你自己联成一线，就等呢个大国崛起，唔好崛起咁快啦。 唔系， 咁但系你 to what extent 你重返亚洲啫？如果你重返亚洲， 冇嘅口号嚟嘅啫。 哦， 佢真系相信拿破仑当日嘅讲法 系。 吓， 你叫咩拿破仑？有啲人话 又系啊，又系习近平嗰啲打飞机啊。 哎，屌！唔係，所以美國佬係相信咗呢個講法嘅，真係以為即係當年嗰句説話係咪 中國係沉睡嘅獅子， 沉睡嘅獅子，佢一醒嘅時候咧，你好撚大鑊咁樣啊！屌，拿破崙係誇張個頭啊！屌，真係 講嘅啫，大佬，即係呢個都係傳說嚟嘅 啫，屌， 唔係即係呢個好得人驚。唔係，但係問題就係話嗱，其實最近一單嘢咧，又抄翻阿斯諾登出嚟，即係其實呢個美國嘅傳媒啦，係咪？即係揾佢出嚟做嗰個專訪啦，佢就話，即係佢從來。其实都冇帮呢个俄罗斯做嘢嘅。咁但係纯粹係即係普京好人囉，佢收留咗咁耐。 佢讲㗎咋喎。讲真。 唔係，但係佢自己本身佢就话自己唔系低级战士嚟嘅。佢就系呢、這个即係国家安全局呢，其实一个高级嘅间谍嚟嘅。佢系从事过间谍工作嘅。咁间谍讲嘅嘢你应唔应该信呢？咁呢个我真系非常之怀疑啦。即系如果即系我觉得 即系相比之下，教主嘅可信度系高过斯诺登啊！你嘅意思 乜？尤其系我觉得咧，喂，其实会唔会 大家都系做同行啫？可能系屌教主， 即系我自己本身有个大胆嘅假设啦。即系其实会唔会就系话，喂，第一美国又唔想理你欧洲，即系其实呢、這个俄罗斯搞呢个乌克兰，第一佢自己本身亦都唔系话即时可以即系迅速搞得掂，佢亦都会即系抗日持久。如果佢要即系出兵嘅话，第二就系、是、会唔会斯诺登喺俄罗斯里边？亦都揸住咗佢一啲痛腳咧，揸鳩住佢春袋，所以佢唔敢亂嚟咧。 我唔係奧巴馬個人添啊，甚至 可能係成個黨嘅利益啊，成個黨嘅機密啊。即係如果佢係一個高級間諜嘅話，喂，可能佢掌握咗呢啲比較敏感嘅信息，喂，令到你即係即係呢個普京點解可以咁肆無忌憚，就係、是、因為揸鳩住佢春袋喎。 其实是的， 但我觉得看得斯诺登太高了。第一，即系佢咁嘅年纪，佢三十岁松啲啫嘛，廿几啫嘛，好似系嘛， 嗯， 即系点会去到好高级啊？即系涉及嘅资料系咪真系咁敏感？ 系 有怀疑啦，呢、這个即系此其一啦。第二，其实你都睇到呢个人咧，即系你睇翻佢成个背景啊， 嗯， 佢其实系变嚟变去嗰啲嘢， 即係佢啲書又讀唔完啊，去從軍嗰陣時候又係一半咧又走咗佬啊咁樣。即係例如我一個即係客人啊，有一次咧，即係佢又喺度傾傾下嘅時候咧，同我講咧開私人燈，佢有乜理由會兩隻腳都斷咗㗎？ 嚇嚇點樣啊？ 即係佢話佢點解中途即係退役啊？ 哦， 佢話佢跌親只腳啊嘛，佢話點解兩隻腳都斷咗㗎咁樣？即係佢有呢個疑問啊。第一，你係咪真係睇得佢太高？ 系 吓，系嘛？佢我咁又系，咁廿零三十岁，仲话外判喺公司里边，即系攞到嗰啲情报，咁你都有 level 噶嘛，唔同嘅程度噶嘛， 系 喂，但系咁讲，佢不断咁半途而废嗰阵时，我更加怀疑佢系间谍。喂，即系始终 要不断 你睇得太多 冇 间道 系啊。 喂，同埋即系阿龙，你系咪话即系其实佢自己本身即系呢一单嘢，唔系即系之前咧，即系美国唔系即系呢个俄罗斯， 嗯， 即系对呢、這个越。即係中越嘅 conflict， 其實佢自己本身係 佢後面有操盤嘅。咁如果你聽翻咧，阿譚黨國少談啲 archive 咧，其實越南同埋俄羅斯佢自己本身都有個都有條軍事同盟條約喺度嘅。咁所以咧，當你越南講緊排華嗰陣時，咁中國點解唔敢喐越南咧？就係、是、因為你喐越你喺中越邊境嗰度開戰，咁樣俄羅斯咧就會喺新疆嗰度揮軍直。直到黃龍嘅咯噃， 但係好危險喎，因為其實而家咧，即係其實呢、這個中俄就喺呢個東即係東海聯合軍演啦，仲要係、即係其實係即係其實嗰編制其實係互即係其實係 crossover 咁樣編制啊嘛，其實 係㗎，你睇翻轉頭根本就係一種滲透嚟， 係啊， 即係點解你揀咗喺越南排華完之後走去搞軍演先？ 係， 喂，就係、是、要知道喂，點解你唔打嘅？ 啊， 系咯，喂，你中国唔系和平崛起，而且有翻咁上下实力嘅咩？ 所以其实你翻开头先我嗰、那个、即系三角关系嗰个图咧，斯诺登其实都系呢样嘢嚟嘅啫嘛。虽然嗰、个好湿碎，一个所谓嘅自认嘅特务话爆咗好多料出嚟， 系 啊。你谂下嗰阵时候佢嚟咗香港，即系拣中国啦，投喺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上边啦， 系啊。 中国唔敢要， 系 掟咗俾俄罗斯， 系啊。 系嘛？咁你就睇到成个国际政治嘅布局咧，就系、是、在于呢啲三个关系里边嘅互动嚟噶嘛。 嗯， 你而家再 apply 翻，即系而家嗰啲即系外交啊，或者系嘅冲突咧，全部都系围绕呢样嘢。 嗯， 美国嘅所谓嘅重返亚洲，俄罗斯嘅搞呢一个嘅乌克兰，对同中国同周边嘅一啲嘅地方嘅一啲嘅即系地方嘅冲突，领导嘅冲突，全部都系围绕住。呢三個地方嗰、那個嘅角力喺國際個政治上面嗰個角力咧衍生出嚟。 嗯， 你就係睇到斯諾登呢單 case。 嗯， 雖然你話好濕碎嚇，你話佢係特務好，唔係特務好，或者佢即係吹大都好。 嗯， 調翻轉頭諗，佢嚟到香港之後，美國佬要引導佢。 係啊， 呢個探手山烏，中國就掟俾俄羅斯。 嗯 嗯， 咁咪就係呢個三個關係一個互動嚟嘅。 嗯， 大家就打不同嘅牌。 系 啊， 系嘛？我亦都即系从老共立场，我都废卵事喺呢个问题上边得罪你，就掟咗俾俄罗斯，俄罗斯就食咗佢，系嘛？屌，即系揸住你个春袋，你个讲法就我当你特务啦，即系揸住咗你春袋，即系你唔谂继续嚟， 嗯， 系嘛？所以其实喺奥巴马当权之后咧，佢都觉得而家你做国际警察搞唔稳定， 个成本太高啊嘛。同埋你見到佢本身 withdraw 啊呢個中東嗰陣時，其實佢亦都會應該會睇到，喂中東其實石油枯竭緊嘅。如果唔係點解共和黨呢種咁嘅堅持，去到其實你見到克林頓都係好重視中東政策㗎，都成日走去搞以巴問題㗎。但問題去到奧巴馬嗰陣時，喂佢甚至連以巴問題佢都唔傾嘅，好得意嘅呢一樣嘢。 所以已經係放棄咗中東咧，已經係差唔多。 唔理咁滯嘅， 因為能源上面已經係冇一個叫你即係已經冇作用喺度啦嘛。 係啊， 所以從國際政治嘅角力嚟講，你結束個冷戰之後，美國就變成係得一枝獨秀。 嗯， 而家咧，你俄羅斯同埋老共咧，你幾唔願意睇到呢兩個即係獨裁政權都好啦，佢兩個崛起咧就令到美國佬咧開始有掣肘。 嗯， 呢種掣肘唔單止係令到咧，佢唔敢肆無忌憚。因為以前屌我要衝入邊個嘅地方，我就衝入邊個地方咧，坐你都傻啦。聯合國即係嗰個工具嚟嘅啫嘛，聯合國你間美國佬咁多錢係咪？屌真係，係嘛？喂，而家唔係，你有兩個癲佬喺度，一個老共，一個俄羅斯， 佢基本上佢都觉得一来自己考虑自己国内嘅政治形势、经济嘅实力，开始唔敢乱嚟。 美国佬又唔想打仗啦，所以其实你今次咧，即系阿奥巴马咧喺呢个西点军校，咁佢同嗰啲即系军佬喺度讲啲乜嘢，其实喺度 comfort 紧，即系嗰啲军佬嘅老母啊嘛，系、嘛？喂，唔会咁容易俾你即系其实派出去打仗噶，唔系咁轻易流血噶，其实系即系变咗就系话唔会话即系嗰个重温翻，即系其实系伊拉克战争嘅噩梦咯。 唔係老布殊確實喺第一場嘅伊拉克戰爭裏面咧，即係攞翻科威特嘅時候咧，係攞咗少少甜頭嘅對美國人嚟講。你諗下喺過去再喺伊拉克即係第一次九零年代嗰個伊拉克戰爭之前嘅日子裏面咧，其實美國佬邊有好過嘅啫？打邊一場仗係有好即係有好結果嘅。 二戰之後你諗下韓戰、 越戰、柬埔寨。 是美国的军事行动成功永远在哪一度呢？你会见到是搞政变那时就好得了。 政变。而且它是透过很多不同的机构，尤其是 CIA 当然亦都有些金融机构 。你见到智利911就是靠 IBAN。 跟住你过完90年代之后，有哪一场仗你是打到又傻回来的。阿富汗系咁， 即系一个似样嘅国家，即系你系对咗一个似样嘅国家，其实你好难，即系其实系。 所以美国人，我觉得喺呢个问题上面咧，开始有反省。究竟我哋嘅国际政治，即系除咗我哋有少少虚荣之外，系嘛？大家哇，美国人好劲啊，美国人好叻啊，咁诸如此类之外，喂，仲有咩好处咧？喂，真系冇乜实际好处，大哥。打满一场仗就令我加多啲税啊，吓、我哋又多啲财赤啊，吓、息率嚟增加。大佬跟住我份工都冇人埋啊！ 仲要威胁埋佢美元喺石呢个油源嘅地位添， 唔系咯，冇一啲着数都冇。 咁所以其实佢而家佢做用任何动作，佢都系以海外嘅 market 嚟做一个推动啫嘛。其实系即系当佢自己本身系目标啫嘛。 全部都系睇住自己盘生意。所以有啲人话即系美国佬点样睇占中？我只系估计，因为收唔到任何风。其实佢都系唔想大家搞。大家想和和妥妥咧，你香港人咧系食咗呢个政改方案咧，即系例如陈方安生就应该显示啦。你拜登咁样点会见佢啊？佢提方案之前噶嘛， 系啊， 系咪提完方案你要见佢噶嘛？即系话你 endorse 佢个 proposal 啊嘛。而美国人亦都觉得，喂，你屌你搞占中，呢啲系你嘅民主啫，你估你真系民主大哥啊？ 你见到 喂，你靠你自己啦，你唔好靠我啦，最紧要就 美国从来都系建基于自己嘅利益啫嘛。如果唔系，佢点会走去扶植一大堆极权国家？其实 佢过去嘅历史里边，咪就系不停喺度扶植啲极权国家，所以出咗事啊嘛，大哥。你喺南美又系咁， 系啊， 系咪？就算你喺亚洲都系咁啊嘛。你谂下当年南韩。当年菲律宾嘅马可斯，南韩嘅即系 南韩嘅全斗焕、 全斗焕啊、朴正熙嗰啲，全部都系独裁政权嚟噶嘛？ 系啊。 后期九十年代之后，佢都醒咗啦。屌，法国唔肯点，因为点解你独裁政权咧，通常都冇乜民望嘅，跟住呢个社会又动乱，咁你对美国经济利益咁嘅傻啊？ 喂，咁所以如果咁讲嘅话，其实佢外交政策都其实已经系即系俾一种失败主义主导咗噶咯，等于系。 我觉得而家系失败主义嘅开始。 系咯，即系其实佢系等于否定以前嘅做法嘅，尤其系即系嗰种即系。 我唔知而家佢呢个咁嘅喺西点军校嗰个公布究竟系坚定流啊？但如果我当佢系坚一个，直情系一个转向，正式去 endorse 我美国人嘅国际政治嘅政策。 系， 已经唔系好似即系过往咁样啦。做晒警察啦，呢度你，嗰度你， 系 或者唔会做一个咁强硬嘅姿态咁样做， 同埋即系佢主要牵制你啲独裁者就系你个自己本身嗰、那个。 你谂下，当年美国佬啊，能够崛起啊，赢咗呢个英国佬嘅原因喺边度？第一次世界大战系最迟先开战噶嘛，最初系你建立即系neutral 噶嘛， 系啊。 第二次嘅大战如果唔系俾日本仔走去打佢呢个珍珠港。佢睬你都傻啦，喂！所以你經濟先可以復甦，先可以崛起啫嘛。幾傻啊！嗰陣時諗下，喂，屌你包都打生打死，係嘛？我仲利用你戰後 因为要重建，屌你买晒我啲嘢，大佬系咪？我哋资源丰富系咪？ 系， 嗯， 喂，阿土仲有少少时间啦，我哋讲多一样嘢啦，就系、是、其实呢个欧洲议会选举系咪最近啦？ 系啊， 阿龙， 喂，最近嗰个欧洲议会选举好得意喎，而家就即系你见到除咗系话中间偏右嘅政党大胜之余咧，佢仲新崛起咗一堆排外嘅政党，包括呢个英国嘅独立党啦，同埋呢个法国嘅国民阵线，佢哋所打嘅政纲全部都系以反移民啦，同埋反呢个欧盟嘅条约为主嘅。 咁你真系想话呢个本土派 嘅本土派梗系咁讲咯，大佬你见到， 但系其实 欧洲系咁嘅时候， 好多 时 咧，我分析咧，即系呢一个嘅西方嘅政治咧，佢都喺呢个钟摆里边不停摇摆嘅。 系啊， 即系咁左右交咧，佢基本上咧系由即系一段时间里边咧，就系会即系右派当权嘅。 系啊， 一段时间咧就系即系左派嗰套价值咧， 系啊， 系当权嘅。即系佢其实佢自己喺度矛盾紧嘅，因为点解欧洲嘅社会咧一讲起即系呢啲排外啊、种族嗰啲咧就好敏感咧？ 系， 即系除咗就系因为希特拉嘅 legacy 之外， 系啊， 即系当年纳粹党去即系迫害犹太人之外，仲有佢有一个所谓嘅基督教嘅文明同埋传统嘅， 系。 系嘛？ 但 系 基督教有嘅文明同埋传统都令到佢不断，但系 包容啊，即系左交嗰啲，即系左交。但系有时你嗰啲人就会喺度谂，喂，咁我个礼拜都走去即系朝拜，系嘛？咁你讲紧嗰套嘢，冇理由你即系做出嚟嘅嘢太大差异噶。 唔系，但系其实佢哋自己本身都面对住一种，即系其实嗱，甚至乎系宗教嘅威胁啊嘛。尤其系即系大量嘅一啲。即係叫做伊斯蘭教徒啊，湧入咗之後，即係其實尤其東歐嗰邊嚟， 同埋東正教啦、 啊，即係嗰啲湧入咗過嚟之後，喂，其實佢哋開始即係有種即係保護主義嘅反思。 呢個係好自然嘅喎，因為點解咧？自從有咗歐盟之後咧、啊，即係你嗰啲英國啊或者係法國咁咧，好多地方係走過嚟噶嘛， 自由流動啦、啊，即係人口， 因為人口自由流動啊嘛，所以呢個其實歐盟。原本个建立就是一个右派 concept 嚟噶嘛， 而且 就扫除咗婢女嘛，扫除咗个税制嘛，或者人才系自由劳动嘛，资金系自由劳动嘛， 一 扑街啦，嗰啲友全部扑晒法国，因为点解咧？ 有钱啊嘛， 有钱啊，扑晒去伦敦，因为嗰度就要黑食啊， 系啊， 都好过匿喺东欧嗰啲地方啊，大哥，咁你揸住欧盟嘅护照，梗系周围走，周围去搵工做都掂。 即系呢个就系神根公约国嘅好处咯，呢、這个就系、 是， 唔系，所以你见到就系话嗱，其实另一种讲法就系话抢咗啲工作，喂，但其实咧， 同埋治安都差咗好多， 系，即系嗰啲 gypsy 啊嘛，即系如果你去过欧洲旅行，尤其系即系意大利啊一啲比较即系南部嘅省份啦，咁其实系嗰啲 gypsy 啊，其实系好捻麻烦啫嘛，其实 同埋偷渡客， 咪好简单啫嘛，你做生意嘅人、啊、一定会，扯我横掂都系搵个侍应翻嚟嘅。我揾个法国嘅要咁鬼贵，系、 啊、 嘛？即、就、系、是、法国本土出身嗰啲， 系、 啊、嘛？调翻转头，我揾一个喺东欧、嗯、啊咩罗马尼亚之如此类嗰啲，喂，屌过到嚟，而家平好多噶嘛？ 但系嗰啲后生 咁跟住咧，你就系会觉得嗰啲人一系就抢你份工， 系， 一系就攞咗你个福利，系、 嗯、 嘛？佢冇嘢做嘅时候，咪攞到福利咯。 唔单止啊， 咁啊跟住你需要咪右派抬头咯， 甚至系改变紧你嘅生活。你谂下，即使大量嘅有钱佬投资嗰啲回教徒，有钱嘅回教徒投资落去巴黎，投资落去伦敦嗰度，系咁起呢个清真寺嗰阵时，佢哋都有谂，大佬。呢、這個地方 本來明明係天主教國家， 係啊，仲、啊、要變成地標嗰嘢先恐怖啊嘛，大佬啊， 係啊， 所以佢呢個一個鐘擺嚟嘅、 啊， 阿龍，即係頭先你嗰個講法就話、啊，一時佢係左、嗯，一時佢就右， 係 啊， 啊， 就視乎嗰個嘅經濟環境同埋嗰個政治形勢嘅轉變，但係、嗯、無論歐洲好，美國都好，你嗰個地方咧，始終呢西方國家咧都係有市場嘅對排外。 嗯， 因为佢觉得佢自己一个优越嘅民族嚟噶嘛， 系、嗯、啊， 系咪？即系世界首屈一指噶嘛。 但系好矛盾噶，嗱，以前系讲 white man burden， 就话我要将西方嘅文明介绍俾你。今时今日我又讲紧 white man responsibility， 我要保护翻我自己嘅文化。 唔因为伊斯兰教徒系唔会俾你教化到嘛，大佬啊，好 white man burden 啊， 当日系睇紧乜嘢啊？ 啊 即系呢个讲法就系即系讲紧呢个帝国主义嘅年代嘛，即系侵略呢个亚洲嗰啲人嘅时候嘛，睇紧你嘅市场就睇紧你嗰啲 raw material， 即系天然资源就大哥，即系睇紧经济利益，睇紧自己荷包嘅大哥，你会真系如果佢有咩 burden 啊屌 系 嘛，屌你碌落地下佢真系扶翻起你起身啊，屌你跌落个坑渠，你会真系佢真系扶起你啊，大佬点解你近多两脚添啊，大哥系咪先？所以我觉得西方人喺呢个问题上面咧，相对嚟讲。美國係有多少少包容， 嗯、 因為話曬呢個係個移民嘅地方，呢度係多民族嘅地方嘛。即、 嗯、 係你行過條街， 就可能見到清真寺，再行嗰條街就見到間教堂，係嘛？即係教教堂一樣啫嘛。 咪同埋你見到法國人佢對付，唔係即係其實佢對待一啲即係新移民咧，其實佢哋自己本身一種 inclusion 嘅一種政策去做嘅，即係 佢相對已經係好啲嘅啦。法國 唔係啊，佢係要你做法國人啊，佢唔可以，佢唔容佢，即係其實佢係好難容忍你喺嗰邊又搞個即係 標旗立異。 即起碼好似即係 China Town 佢係唔即係唔係咁睇得上眼。 試過啦，立法就唔俾嗰啲女學生帶回教頭巾翻學㗎嘛。 但係法國人呢喺歐洲嚟講呢已經係算 inclusive 㗎喇，我哋話齋。即係佢已經能夠包容得到呢係唔同嘅種族唔同嘅宗教信仰嘅地方嚟㗎。 但 法國點解你諗下法國大革命嗰陣時候個口號乜嘢？ 自由平等博愛㗎嘛。 博愛㗎嘛。咪出事囉，所以就即基本上屌你嗰啲右撚要屌左交你屌法國佬啦，屌即係法國多個嚿魚啦大佬。喂嗰啲嘢喺嗰度嚟㗎吳家祥，佢咪係復興之後嚟㗎嘛大佬，嗰啲嘢佢度觀點係咪佢咪基督教文明嗰套嘢囉 ,exactly 就係、是啊、所以香港右派一定有市場嘅即係右交一定嘅市場，因為我哋都唔係基督教文明嘅地方嚟㗎嘛、嗯、我哋 本土 戇鳩㗎嘛， 反共 係咪冇人講博愛㗎嘛，我梗係講自私㗎嘛，不過而家我哋將佢合理化咗佢。 嗯， 即系我觉得最大镬嗰样嘢就系将自私、将契弟、将冇人道嘅嘢，系变成我哋一个论述啊。 系， 喂呢个先系最恐怖嗰样嘢，而跟住又继续好多人喺度吹捧啊。 唔系，但 大家喺度做声教徒啊，屌呢样。 唔系你讲恐怖嗰样嘢，其实我觉得最有啲人好无辜嘅，有啲系即系纯粹系叫做系 过瘾， 唔系，即系有啲。所謂即係有啲阿蕭生佢話自己健康本土派，但事實上即係雖然呢個 term 好似好柒啊，但係其實我覺得都即係係有啲咁嘅人，即係有啲本土派佢自己本身係講嘅 cultural identity 啊嘛，佢係講佢自己本身嗰個文化嘅即係面貌嘛。 但 係其實 本土呢兩個字咧，我覺得咧係有 ambiguity 嘅， 嗯， 即係任你詮釋啊， 係 係啊， 邊一個唔係本土？即係坐喺張台度。喂，邊個都唔係本土啫，係咪、我都唔知道你所講嘅本土係乜撚嘢本土啫嘛、你背後嗰個係有乜嘢價值，有咩所謂 values and beliefs 喺你背後啫嘛，咪頭先我咪所以我總結一個講法咯，呢種就係叫做所謂弄一套論述，好美其名講本土，其實係緊緊排外，講緊保護主義，講緊要求香港人集體自私嗰個方法。 是 但是这个不是文明社会里面追求的东西。这个不是西方价值的文明来的。亦都不是现代社会里面应该有的文明的。 这 个才是我们今时今日所面对的问题。 嗯。 比阶级问题比究竟是不是有民主的问题更严重。 嗯。 因为为什么我比了民主来即正如即是本土派现在我学的嘛，屌你咪中国有民主我们仲扑街嘛。我比了民主来你咪仲扑街。 嗯。 因为为什么你会是变了Tyranny of majority， 嗯， 即多数人的暴政， 系 呢个先至系成个而家所谓的排外论、本土论出现的问题。 嗯，喂，好啦，今日时间差不多啦，好啦， 闷咗少少啊，今日系咪？ 系，今日真系好 好正经， 就叫做点样啦？拳拳到肉，下下都喺度讲政治、讲政策， 下个礼拜我哋讲下啲招事嘢。 啊，睇下有冇啦， 咁咪追击黄毓民就使人听啦，系咪？ 好 ，OK， 拜拜， 拜拜。 残药品， 残药品， 残药品， 残药品， 残药品。